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月9号下午的5:06啊，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好，我是伦伦。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呀，今天的节目真是令我们两个人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压力特别的大哈。 嗯， 因为是第一呢，首先是周一，再有呢就是国庆长假回来之后，我们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我们俩上节目之前就一直在感觉哈，说这个经过了国庆长假的一段休整之后，啊，今天感觉工作的技能方面这个熟练度啊有所下降， 就是假期综合征的一种表现。 哎，真的是有假期综合症，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之前啊，就来台里这几年，我之前那个工作的岗位啊，这个是没有节假日的概念的， 嗯， 就是说只是排班。我记得好像赵爽，你最开始来的时候也是这个班是吧？ 我经常假期在大家都放假的时候，我在直播间值一天的班。 哎，对对对对对，嗯，我们那个班啊，当时这个是做新闻啊，新闻方面工作的，因为有很多突发的情况，所以就不会牵扯到节假日的概念，就是什么春节呀，十一啊，包括周末啊，在我们的日程当中都是不存在的。其实我们的这个日程当中只有一个排班表， 嗯， 排到哪天就是哪天了。所以这也是我很多年之后第一次体会这个完整的十一假期放下来，感觉真是假期综合症。以前老听大家说这个放假之后有种种的不适啊，就觉得有什么可不适的，就是正常上班呗。 嗯， 今年一回来发现确实 还是感受到了 非常不适应， 尤其这两天北京又降温哈，凄风冷雨的， 嗯， 一下子就把这个上班的悲凉的氛围 对，因为我记得昨天啊，在网上我还看到一朋友发了个帖子啊，是在微博上就说北京今天下雨了，是来解读一下今天这场雨它的这个中心思想一些主要内涵是什么。然后就有朋友跟下边回答，第一条渲染了十一假期即将结束的悲凉气氛第二条怎么样怎么样，第三条我感觉非常到位啊， 到位到位，真的非常到位。哎，但你发现没，就是说其实假期啊有一波很忙的朋友哈，就除了服务人员没有办法放假之外， 嗯， 就还有一些媒体朋友其实也确实是一直不能放假。 对， 就算之前咱们的那个工作基本上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假期， 嗯， 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哈，媒体朋友这个但凡能放假的呢可能都出去玩了，可是呢就在他们的这个回程的途中，昨天发生了一件他们必须要去这个关注的一件事儿哈， 嗯， 就是这个一个流量担当的演员，男演员啊，鹿晗突然间在微博上面公布了自己的恋情。 嗯， 当然我也看到一些段子哈，啊，这段子手写的 太多了。 对，嗯，媒体朋友说你再晚一点，我们都堵在路上呢，你等我们都回来了你再发布这个呀。 哎， 一下子忙起来了哈。 没错啊，也是在这个长假的最后一天啊，也是出现了在整个的舆论当中的这么一个爆款的事件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982活力榜我们的选题就是跟大家来共同探讨一下啊，这个昨天爆出这个热款事件的这个流量担当鹿晗，我们来共同来聊一下目前新进的这一位很年轻的国民偶像他的成长之路。 嗯， 啊，其实说起鹿晗呢，这个人我不知道赵爽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的。我可能作为一个男孩，因为我们可能都知道大部分喜欢这种男性艺人的大部分他的粉丝喜欢他的朋友可能是女生。 嗯， 作为男生来讲可能喜欢他的也会有，但可能在比例当中不会那么大，就包括我其实这个对他一直也不能说是粉，就是只是因为确实他现在这个知名度太高了， 嗯， 不走在大街上包括打开各个媒体的各个客户端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所以也是不得不去接受他的一些信息。但是我第一次知道他应该是在他出道之后已经很久了， 嗯， 我才第一次对这个鹿晗这个名字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因为之前在他应该是2012年正式的出道，当时是在一个组合当中啊，出道之后呢我就经常会看到这个名字，知道他很火，但一直对不上号，你知道吧，就是只是知道这个名字，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名字背后那张脸是长什么样子， 嗯， 一直知道14年的时候我印象没错的话才知道了啊，原来鹿晗是这个人，他原来是长这个样，原来他是干这个事情的啊。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人的？ 我觉得刚才你说那番话如果给鹿晗的粉丝听到了 非常不高兴是吗？ 马上就是粉转黑 你知道吗？ 啊！ 但其实说到这个，现在的很多流量担当的这些演员哈，就是像鹿晗呢，我觉得是已经被大家喜欢非常长的时间了。 嗯， 因为有一些流量担当的演员，他的火或者是红的时间会比较短，可能这段时间因为某一些话题，或者是因为某一部作品他很红， 嗯， 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火了。但是鹿晗是一个其实已经大家关注很多年的，而且是已经在很多方面受到大家认可的这样的一个流量担当的演员哈，所以呢，我们也就是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就跟大家伙聊一聊，就说这样的一个流量担当，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技能，然后让大家去喜欢他哈，是吧？我什么时候知道的，我都不太记得了，就是记忆当中哈，就最开始很多人喜欢这个一些比较潮流的男演员的时候，因为鹿晗的舞蹈的技能非常的这个爆表嘛， 很突出， 对，非常的突出，所以在这个很多人喜欢一些舞蹈的就是演出的时候，还有这个舞蹈跟唱歌的演出的时候，开始关注鹿晗的。我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关注到这个男演员的。 嗯， 不过说到舞蹈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来感受一下，是不是？ 嗯，对，这个确实让他的舞蹈是非常突出的一个技能。我们今天给大家也是准备了几首这个鹿晗的代表的作品，因为他也是这个多期来发展的啊，不只是这个在舞蹈上有造诣，包括在这个歌唱上啊，包括在表演上都有自己的作品。今天给大家来准备的第一首呢，鹿晗的作品就是来自于他的一首单曲，叫做《超级冠军》啊。在这儿也是提醒各位啊，您在收听我们广播的同时，如果现在有条件的话，也可以登录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微博或者一直播的平台当中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就会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为什么要跟大家特地强调这个视频直播？因为我们跟大家马上要分享的这首鹿晗的歌啊，《超级冠军》当中啊，他画面的部分展现出了鹿晗的这个舞蹈的水平啊，有很多的舞蹈的画面，所以大家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先来打开我们的直播客户端来看一下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今天关于鹿晗的第一首作品，这首《超级冠军》。 篮球、足球更擅长哪个？ 足球。 我想踢球啊！ hear the crowd go 刚刚呢为大家带来的这首就是鹿晗的作品超级冠军啊，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看到有很多朋友啊现在也在跟我们一块来聊，像这个无脸男就说了，有这么热吗？应该说我们的直播间里边没有这么热哈、啊、说他叫外卖已经怎么着要送羽绒服了， 要送羽绒服叫外卖。但真的是我假期一直在南方嘛，然后昨天回到北京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这降温降得非常厉害哈、啊嗯、所以我觉得朋友们这个在刚刚工作要这个怎么说呢，摆脱自己的节日综合征的同时哈、啊、可能还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我觉得这几天的天气变化非常容易让人感冒。 对，没错，我们现在直播间里啊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确实非常的热。刚刚这位朋友应该是看到赵爽一直在扇扇子，所以能判断出来很热。但是现在北京外边的气温应该还是比较凉的，尤其是今天第一天上班，我知道早上非常堵啊，现在晚高峰了，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但是猜想啊路上的道路情况也是非常堵的，而且又是一直在下雨，路上比较滑。在这儿也是提醒正在下班路上开车的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再有呢，其实每次啊每年到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冬天到春天啊包括这个夏天到秋天啊，这样有剧烈的气温波动的时候都非常容易生病感冒。在这儿也是提醒各位近段时间一定要保重身体，要注意防寒保暖，哎，不要在这刚工作的时候就感冒了，继续休病假。 当然这个也有朋友哈，乐活派雨涵说了，说烤灯很热。对，我们直播间因为一直这个有灯照着哈，所以一直起到这浴霸的效果。 对， 这个冬天嘛，冷的时候呢，这烤一烤也是挺舒服的哈。还有这个微博一直播平台上面哈，小马同学哈说了，说我妈特喜欢鹿晗。他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妈特喜欢鹿晗。 哎，真的啊，这种现象我真是，我之前也是完全怎么讲，就完全想象不到的。但后来我知道喜欢鹿晗的很多，包括其实现在喜欢很多这种年轻的男艺人的很多的这个喜欢他们的朋友都是岁数比较大的阿姨。 对， 对吧？ 好多阿姨喜欢 TFBOYS 啊。对，他们呢还有一种专业的说法叫妈妈饭。他们有什么妈妈饭、姐姐饭、妹妹饭，好像这个饭还很多。就是说现在并不是像我们以前想象当中的那样，就是年轻的小女孩才会去喜欢这种年轻的男性艺人。 对， 很多岁数很大的阿姨也喜欢他们，这也是一种，就近几年啊就从鹿晗为代表的这一波男性的这个艺人崛起的时候所诞生的这么一种独特的现象。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呀，就是说很多的就是年轻一点的艺人啊，他们带给大家的呢，除了在这个唱歌跳舞和演戏方面的一些技能之外呢，他可能会带给一些就是公众的一种印象。比如说像 TFBOYS 他们树立了很多的印象，比如说是好学生啊、乖乖男啊，然后这个好孙子啊，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很正面的形象。所以呢他会吸引很多就是期待有一个这样的下一代的一些人，然后去喜欢他们。 对，就跟比如说小时候啊，可能大家这个都碰见过爸爸妈妈，尤其是妈妈可能说自己，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孩子，你看看隔壁那谁家那小谁去，对不 对， 所有人成长过程当中都有一个隔壁家的谁。 对，隔壁家那谁家那小谁可能放到现在来讲就是 TFBOYS 里边的某一个人啊。 你看网上的鹿晗， 对，或者是鹿晗啊，你看人鹿晗怎么这么着，你看人谁谁谁怎么着，哎，所以就是代替了我们小时候妈妈口中常说的那个那谁家的那小谁 啊。对，因为现在其实邻里关系也没有原来那么的亲密啊。 对， 很多时候你住了很多年都不知道邻居是谁。 没错， 所以你再去跟邻居家那个好就是根本够不着的那个人去比较，好像没有什么杀伤力。那怎么比呢？你看网上天天出现那个谁谁都棒，对吧？ 对对对，你看学习又好又怎么样怎么样，就很优质啊。当然了，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一个人全都像一名艺人一样去这个发展自己的道路啊。每个人还是应该坚持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兴趣所在，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就 OK 了啊。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分享这首歌《超级冠军》，如果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能看到在这歌当中的画面呢，有很多配了这个鹿晗跳舞的画面。刚刚赵爽在看的时候也说啊。跳舞还是很帅的啊，这可能是这个鹿晗他从出道开始啊就非常非常吸引大家关注的一个点，他的舞蹈的技巧确实非常棒。再有除此之外呢，其实他的画面当中还有很多踢球的镜头，这就是我知道鹿晗的一个原因。 球踢得好。 对，就是因为都说啊，就是我也是他出道很久，我就知道这个人非常的红，但突然有一天呢，我周围有一个很喜欢鹿晗的朋友，他就跟我讲，哎，你知道吗？鹿晗踢球踢得非常好。然后我就说，一个这个艺人怎么他还喜欢踢球呢？然后我就开始去网上就开始去查，然后发现哎，就是他跟我喜欢的东西还有点相似。首先，他跟我是老乡， 两眼泪汪汪 ，一看他出是北京是海淀区的，我说我也是海淀区的，然后他是90年的，比我只大五岁。行了，我自己都已经受不了我自己了，就是基本算是同龄人啊，就是基本属于海淀区的同龄人，而且也非常喜欢踢球，而且我上网看了一些他踢球的视频，包括刚刚如果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也可以从我们这个这首歌的画面当中啊看到他踢球的视频，相信踢过球的朋友都能从鹿晗刚刚几个这个比较基础的动作当中啊带球啊射门啊看得出来，其实鹿晗还是属于会踢球的，他肯定是属于不肯定不属于不会踢的那一类。 这个你可以评点一下，因为你们又都是在海淀上的学，然后又都踢过球， 只能说明海淀区的足球氛围非常好。 没准原来这个在踢校队的时候还遇上过，因为真的你跟他应该上下没差个两届， 应该就差两届。对，就是从他的动作，因为可能踢过球的朋友都有这个经验啊，就是看一个人他踢球水平怎么样，不用看太多，不用看他，比如说踢一整场比赛看怎么样，就是稍微看他碰两下球，看那个感觉就能大概判断出来这个人踢球的水平怎么样。从鹿晗刚颠球的那个水平来看，肯定啊是小时候非常非常爱踢球的人，就是肯定从小属于那种闲的没事干就一直在踢球，可能踢了十好几年，大概属于这样的，就是球感还是非常的好的，而且从他大场上一些带球的奔跑的表现来看，在业余的水平当中应该已经可以至少算到中等水平了，就是肯定不属于不会踢的那一类，是属于会踢的那一类。 其实可能刚才陆乐说了好多啊，就是鹿晗的一些技能啊，包括踢球的技能，就说我们今天呢从这样的一个热门事件当中，其实是想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啊，就是说一个热门的流量担当的男演员，就他在这个承载着这个大家伙的一个公众的形象的同时，他要背负着什么样的东西。 对， 就说他真的不是说光长得帅往那一杵然后就可以了，其实他身上有很多就可以挖掘到的，真的是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的一个点哈。 对，也是咱们一块儿来这个分析分享，不管是喜欢鹿晗的朋友还是不喜欢鹿晗的朋友都可以，咱们一块儿来想一想。包括刚刚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我记得也有朋友应该是这个 乐活派雨涵 说的，说现在已经是鹿晗效应了。我们其实这种效应我们都可以看到了，从昨天的事件公布出来之后取得这种舆论上的连锁的反应，这些我们都能是看到的。但其实我们其实更应该想一下，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效应，就是说一个人在网络上他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么多人的喜欢，他身上有哪些点。肯定长得帅是大家都喜欢的，谁都喜欢长得帅的男孩，也喜欢长得漂亮的女孩，但这并不是这个他独有的一个特点，因为长得帅的人，这个形象好的人很多，那他身上肯定还有另外的非常吸引大家所关注，非常吸引大家所喜爱的一个点啊。其实刚刚我觉得踢球真的算一个， 对， 真的算一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男性的艺人啊，在中国来讲的话，就是有这种运动方面的技能的人好像并不是特别的多，就是能够把他 大胆自信的展现出来的。另外一个，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吴亦凡是非常喜欢打篮球， 嗯， 而且受过很多这个篮球专业比赛的邀请去打啊，水平也还是可以的。像鹿晗也是在这个公共场合不止一次的强调过喜欢踢足球，而且最喜欢的队是曼联队啊。在他这个微博上或者接受采访的时候，一说到曼联的时候，就好像真的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很普通的喜欢一个俱乐部的一个球迷一样， 嗯 啊，确实呢，这种东西也是令很多很多的人，包括令很多的男性朋友，就比如说我，虽然他喜欢的曼联队跟我喜欢的球队是一个死敌的关系啊，但是呢，我觉得哎。就是啊，从他身上能看到自己身上的很多的影子，比如说喜欢踢球， 嗯， 也是喜欢一个这个足球俱乐部啊，也会全身心的去投入的去看他们比赛，一直追他们看很多年，哎，就觉得好像还跟自己还还蛮接地气的一种明星的感觉哈。 嗯嗯。但是他们除了说在运动方面还有才能之外呢，其实也是能唱能跳还能演。 嗯。 这个鹿晗之前是演过一些电影作品和电视剧作品哈。 嗯， 演得怎么样呢？我们先不评述， 嗯， 但是我们可以先来就是感受一下哈，他在这方面的一些技能。嗯，我们先来说说电影吧。 嗯， 其实，在前几年呢，有一部就是由国外的一个 IP 改编过来的电影，叫做《重返二十岁》哈。 对。 这个里面呢，其实鹿晗也有一些表现。我觉得其实他的这个处女座的表现就应该还可以了啊。 嗯。 我们先来看一下吧，这个听一下，应该是这个《重返二十岁》的一个 主 题 曲，叫做《我们的明天》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哎，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画面哈。 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国长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北京时间下午的5:33啊，欢迎各位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们又回来了，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榜单跟您盘点的是11期间，确切说也就是在昨天网络上发生的一个非常爆款的新闻事件，是登上了我们青年周一的这个热门事件的当之无愧的毫无争议的第一位，也就是这个流量担当当红的小生鹿晗是公布了他和关晓彤的恋情。那在今天的榜单当中呢，我们为大家盘点了几部鹿晗过往的影视方面的，还有音乐方面的，还有一些综艺方面的作品啊，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鹿晗的成长的经历，然后呢我们也一起来聊一聊鹿晗能够造成今天这么一个巨大的社会效应，他的这个身上到底有哪些的闪光点是在吸引大家的。 对，刚才我们在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呢，给大家伙放的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就是重返20岁的主题曲，叫做我们的明天，也是这鹿晗演唱的。其实鹿晗在这个重返20岁这部电影当中呢，也有一些表演其实戏份也还是挺多的，演了一个这个有点怎么说呢，青春热血的这样的一个音乐青年吧，其实跟他本人的定位是有点像的。 没错， 对，这也应该是鹿晗第一次出电， 也是在大荧幕上的第一次的出演这部影片呢，其实讲的也是一个返老还童，有点类似于穿越的这种故事而且呢，鹿晗的第一次的表现呢，还是受到了很高的认可的，包括获得了北京国际大学生电影节的最受欢迎男演员奖第一次拍电影就能获得奖项的提名，并且最终获奖，确实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再有呢，其实刚刚赵爽也说到，在《重返20岁》当中呢，鹿晗是饰演了一个这个热血的青年音乐人叫向前进。其实这个人跟鹿晗 涵本人啊，真的是很像的。因为其实我对鹿晗的了解，刚刚上半时段我也说了，最开始就是源于他也喜欢足球，也喜欢踢球。然后呢，我印象非常深，在一段采访当中啊，鹿晗是表过这么一个态，就是说，如果是重返到自己很年轻的时候，他最梦想去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鹿晗当时毫不犹豫给出的答案就是，其实我的梦想从小到大只有一个，就是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 哎，我在想，是不是很多的男孩小的时候都特别想成为体育专门的运动员呢？ 如果是接触运动的话，我感觉，反正就我身边的人来讲，大家虽然嘴上可能现在都不会说了，但是如果真是退到小的时候的话，大家肯定刚开始接触这项运动的时候，都会梦想着有朝一日成为一个职业运动员，代表着自己心爱的球队，甚至代表我们中国的国家队，站到世界的赛场上去为国争光。我觉得这可能是每个男孩从小到大心里的，只要是喜欢运动，任意的一项运动啊，接触他，当他踏上运动场那一刻起，他心里肯定就会埋下这么一颗种子。只是这个种子能不能这个能把它种成一棵大树呢？因为说实话，种成大树的人很少。因为这个运动啊，如果要走到顶峰的话，我们都知道是需要非常非常高的天分的。有很多人就比如说像我这样的非常喜欢，但是确实天分不够，天分 年纪大了， 天分太差啊，没有那个机会了，所以呢也就罢了了。但是很多人小时候都会有这个想法的。比如说鹿晗哈，也一看他踢球的那个动作啊，就是从小非常爱踢的，确实也是能看出来从小确实非常喜欢足球这个运动。然后呢，我印象特别深，那个记者又问他说，那现在这个梦想你已经没有机会去实现它了，那你接下来如果你现在有一个能实现的梦想，你会选择做什么呢？然后鹿晗回答就说，我知道现在自己已经肯定不能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了，所以我现在我的人生只有另外一个梦想，我必须要实现它，就是我要做一个歌手。就是说真正唱歌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 包括我觉得其实鹿晗后来展现出了极高的这个舞蹈天分哈，并不是每个人跳舞都可以跳成鹿晗那样。我们也知道就是他在培训期间其实会有很多人一块培训，然后最后只有其中的佼佼者才能胜出。 对，大部分都也都被淘汰了。 对， 其实跟踢球是一样的。 对，然后参与这个男团，所以证明鹿晗本身的这个运动的天赋跟他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他的四肢协调的能力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这个足球哈踢不到巅峰，但是在舞蹈方面其实可以在亚洲数得上了哈。 没错啊。再有呢，其实鹿晗凭着这个天赋啊，就是过人的这个其实他的身体素质或者说运动方面的天赋机能啊还是很不错的，很灵活。包括网上也有流传一些他打篮球的视频，能看动作也是不错的。所以呢，由于这方面的这个特别的天赋以及啊他这个超高的人气啊，也是受邀参加了目前国内一档非常有名的综艺节目，而且现在呢已经是成为了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啊艺人的中流砥柱了。整个这一套班子其实大家也都非常喜欢，有很多的朋友一到周末啊，或者是看直播，如果看不上直播的话看录播也要把这个节目补上，这就是跑男。那其实说起跑男呢，鹿晗这应该是第几季参加了？应该是 第三，我不太记得是第几季哈。但是我记得鹿晗最开始参加跑男的时候其实特别青涩， 对， 就一直都放不开，因为每一季其实我都看了，都关注了。最开始鹿晗出来的时候他的粉丝呼声很高嘛，就希望自己的这个偶像在里面有更好的表现。但是鹿晗最开始去的时候就是也不声不响的，很懂礼貌，就一直在大家的团队当中呢有一个就是不太耀眼的位置。但是后来随着这个越来越多的录制的期数，会发现鹿晗的表现越来越自如。然后等到这一季播完之后，其实鹿晗已经变成了可以就是收放自如的综艺型的一个男演员了。 没错。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为大家找到了一段鹿晗第一次接触跑男这个节目。我看鹿晗在跑男当中的第一次出场，可能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忘了那个时候鹿晗的表现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马上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期待一下我们的第七朵花？ 会是什么花？玫瑰花，长刺儿。 牡丹，向日葵，西兰花，西兰花。好，来了，哪里？ 不是，那是导演。我把这个眼镜摘下来，仔细看一下。哎， 感谢鹿晗，突然来了，拉低了你们俩的这个平均的年龄，你知道吗？你和陈哥在中间， 救命啊！ 他是90后啊， 但我也25了。 我们两个老 觉得我们 已经25了，马上再过5年30了。 还是挺耿直的哈，已经25了，再过5年30了。嗯， 其实很多朋友是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对鹿晗开始转粉的。嗯，因为鹿晗其实在综艺节目当中表现出来的这个性啊，很有一点那种，就是你一看就是个北京人。嗯，除了他那句经典的台词，就是大家好大猴栾，对，大家好我是鹿晗之外，就你发现他的个性非常的直。嗯，然后这个身上有一股有点那种混混的跟混不吝那个劲儿，这个是他在演出的时候或者他在表演的时候是看不到的。 对， 但只有在综艺节目当中你能看到他， 真人秀节目当中， 对，他身上那种比较有地域特点的那种混不吝的劲儿，还有那种耿直的劲儿。嗯，那种拆台的劲儿，就是所以 拆台的劲儿，这也太狠了，拆台了都去。 就是那个有一些地方就是习惯互相抬嘛，但很，很多这个北京人都知道哈， 就互相损， 对，北京互相损。嗯，损的越狠呢，可能跟你关系越好。 对， 所以鹿晗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的表现呢，可能让大家更多的看到了他的就是本人的一个个性啊。 嗯，嗯，就是更这个就是更鹿晗，或者说他更本真的一种，就是我这人是什么样的，我性格是什么样的。 对， 因为可能以前因为毕竟在舞台上啊，大家只能够接触他表演的那一面。嗯，而他生活当中的这个性格是什么样的，其实在真人秀当中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到。其实这也是真人秀为什么有这么多朋友爱看啊，包括现在各种各样还有这个带孩子的各种真人秀啊。其实在这种节目当中，每个人的性格特点、为人处事的方式啊，都会通过这个镜头啊，非常非常敏感的，就是一点小细节都会被捕捉下来， 对， 然后让大家来讨论。嗯， 很多朋友就很多的明星哈，在这个真人秀当中就一下子就起来了。嗯，就很多的粉丝，然后还有一些明星呢，就在真人秀当中就落寞了。嗯，因为大家伙发现他真实的性格其实并不是特别受到这个大家伙的这个欢迎哈。哎，其实鹿晗就算是我觉得他参加完综艺节目之后，有更多的人会去喜欢他的那一类型。嗯，就是他在真人秀当中的表现呢，也确实是不做作， 对， 然后也不闹事儿，但是节目组闹的一些事儿哈，包括最后这个什么给他凑各种 CP 啊。嗯，这我觉得是节目组的问题了哈。嗯，不是鹿晗本人的一些问题。嗯，所以我觉得这个男演员在这个个性方面其实也是就挺招人喜欢的。嗯，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粉丝去追捧他。 嗯，其实说到刚刚赵长说这个凑 CP 的事情，这是很多这个喜欢鹿晗的朋友们可以说也是非常不能忍受的这么一点。但是确实呢，有很多的综艺节目啊，确实为了节目效果的需要，它需要有这么一些话题性出现啊，不管是大家喜欢的话题还是大家不喜欢的话题，只要大家关注，哎，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啊，因为节目啊毕竟是要靠这个存活的。那说到这个给鹿晗凑的这个 CP， 其实在另外一部鹿晗的作品当中啊，这个 CP 也是出现过， 对，但好像也不大成功，不大受到别人认可。 哎，这个可能是这个确实啊受到评价不是特别高的一部作品，但是是鹿晗应该是，如果我印象没错的话，应该是鹿晗现在唯一的一部电视剧的作品。嗯， 反正播出了的话，应该是唯一的一部电视剧的作品啊。嗯，叫做《择天记》。 哎，也是在今年的早些时候播出的。嗯，我们在这儿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择天记》当中的一个片段，也是来自 择天记的一首插曲，叫做注定，是由周笔畅和白举纲来演唱的，但是在画面当中也是包含了很多有鹿晗的镜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于鹿晗的这一部唯一的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唯一播出过的电视剧的作品择天记。 星海中的频率刻画的是你，深情落笔中涟漪，思念的轨迹一点点清晰，你是否也正被他牵引？ 刚刚呢就是为大家带来的这首叫做注定啊，是电视剧择天记当中的一首插曲。我们可以看到鹿晗在饰演古装扮相的时候的一些表现。 对，其实择天记这部作品啊是鹿晗比较完整的一部电视剧的作品，很多粉丝呢不大买账啊，主要是对就是他的搭档的女主角可能觉得他们两个人的这个 CP 感啊弱了一些。所以这个可能后来有很多的两方的粉丝在对骂哈，但这个女主角呢也是一位颜值非常高的女孩，也是这个流量担当哈，叫这个古力娜扎。然后其实古力娜扎跟鹿晗之间到底有没有 CP 感，我们在这儿就不过多的评价了。但其实这个鹿晗在尝试很多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大家应该给更多的这个成长的空间哈。虽然我个人也没有觉得这部作品当中鹿晗的表现太好，就说鹿晗现在我觉得他更多的表现是在于演自己，但是他演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欠缺一点火候，但是应该给他一定的成长空间哈。 对，因为毕竟啊他今年是刚刚才满27岁啊，作为一个演员来讲的话，作为一个艺人来讲，前面要走的路还是非常的长的。因为其实呢说到这个电视剧作品当中的不太成功，其实我们看鹿晗虽然现在受到这么多朋友的喜欢，但其实他的技能也是有相对突出的一方面，比如说他的舞蹈的技能也是有的相对呢现在待完善的一方面，比如说他的这个在荧幕上的对表演的技能是待完善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就像我们刚刚节目当中其实也说到鹿晗对自己的定位啊，或者说他对自己未来最终想达到的一个目标他还是很清晰的。他说我就是想好好唱歌，说唱歌是他最喜欢的事情，如果把自己非要选一个事情，比如说表演呀、跳舞唱这些事情全都来做选择的话，那么唱歌可能是他现在最想去做的一件事情。确实鹿晗的这个 之后出的几张专辑啊，也都是重金请到了一些全世界顶级的音乐制作团队来为他量身的作曲呀、编曲呀，包括拍摄啊，各种的。从当中呢，其实可以看到鹿晗他一些自己关于音乐的想法，比如说他把一些西方的 R&B 现在非常非常这个超前的这种概念啊，引入到自己的音乐当中，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对音乐确实是有自己的想法和理解，而且很下功夫的。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来自于鹿晗亲自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勋章》，同样呢也是来自他的另外一部电影作品，叫做《我是证人》当中的一首主题曲，这也是我其实还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啊。马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鹿晗的歌，叫做《勋章》。 17:54，那么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呢也接近尾声了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下面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 我们明天再会啦， 明天再见，拜拜。 飞。